本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将会向国防部传达日方的要求，与日本政府合作，尽可能采取对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初时是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72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蚊，升6.4；美团202.2，升7.1；阿里巴巴121蚊，升6.5。药明生物78.35，跌9.5；京东集团256.6，升10.2；盈富基金23.2，升1.8；华润电力21.6，跌1.8；快手67.95，升4毫；港交所435蚊，跌5.2；比亚迪股份249蚊，跌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532，瑞士法郎8.485，澳元5.578，加元6.092，新西兰元5.259，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6.7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7点，跌844点。港金报1674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9美元，卖出179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喺九龙塘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之前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不过咧仲系好挤塞噶，龙尾排到喺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啦，因为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咪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喺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多车繁忙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是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的快线啦，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实现演艺 利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I got that fire. 我是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点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唱英文歌绝对冇难度啊！嚟自佢嘅新唱片《Joy to the World》，有呢一只咧都几寂寞嘅作品啊！郑欣宜《But I'm Not Lonely》。 People say that I should get out, wash my hair and get off the couch, but I don't want a party or have strangers' lips on mine. For a change, I'm putting me first. Solitude ain't no dirty word. Wanna chill in my PJs, got some quiet in my mind.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So please don't feel sorry for me. I fractured my heart from falling apart, and I can't do that again. Cause my eyes end up flooded, and right now I can't trusted of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虽然这首歌有国语版，但原装正版就是纯英文歌词的。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 Joyce 郑欣宜 But I'm not lone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全民动起来时段， 一月三号起晚晚7:30， 星期一 邀请足球小将， 星期二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星期三 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星期四 残奥启示录， 星期五 出奇好玩，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拍《天南》再拍《逃獄》电影，觉得今次拍摄的难度是？ 今次个策划咧系比上次深好多嘅，因为对我哋《逃獄》做得一次噶啦嘛，特训嗰啲会睇实我哋噶啦嘛，《逃獄》个计划又劲咗啦，嗰啲 equipment 用咧又系升级嘅，所以每样嘢咧都比上一次更先进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仲使问他咪就是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1月3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10:00， 星期日晚9:30，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2022年1月6号 星期四。 四 ,yes, yes, yes, 星期四收动音乐。 一定要唱出来讲这个星期四好紧要啊。今晚真的大家 自己安排啦，都大家都努力安排中啦。我见到都啲朋友都已经 send 啲譬如话我起应该场次今日好似多咗，跟住又都会讲今日边度食饭咁样诸如此类啦。 不过绝对唔鼓吹啊， 大家 尽量都系留喺屋企，我觉得系比较安全啲嘅。 自己安排同埋保障自己，保障身边嘅人啦，大家都明白嘅。 喂，之前咧我哋咪即系放过一张相，就系、是、我同你即系年轻少少嘅时候嘅一张相出嚟嘅。你知唔知我發現咗我同你最即係有啲朋友仔後屘見到之後就即係同我講，哇你哋兩個真係好似樣 twins 一樣啊咁樣啦。我望好耐，我終於發現我同你最大最大嘅共通點喺邊？ 喺邊度咧？唔係嗰種感覺，清潔嘅感覺咩？ 哇！嗰種清潔嘅感覺都係，同埋就係戴眼鏡，雖然同好多人都似。咁但系戴起眼镜上嚟又唔知点解我哋有一种好 twins 嘅感觉咁样， 系咯，我都觉得系。 但系我即系我识你咁耐咧，我发现原来喺呢一个咁 basic 嘅问题上，我从来都冇问过你，例如系你近视几多度啊？ 我而家挨近700噶啦，其实两只都 700啊， 你几多啊？ 我讲出嚟，我惊俾你打。我300同200咯， 我差好远咯， 差成倍、 啊。你呢个度数系我三年班嘅时候嘅度数咯，小学 三年班， 好夸张啊！嗰阵时我小学一年班开始有近视戴眼镜，然后 你一年班就戴，你系咪嗰啲咧细细个就要戴嗰啲好厚镜片嗰啲小朋友？ 嗰阵时未使好厚嘅，但系嗰阵时已经戴紧。我到而家其实都唔知点解，因为你。冇，你细个都冇乜得解释噶啦。 但系问题系嗱，你好通常即系阿妈话啦吓，阿妈话咧细个戴眼镜都不外乎几个原因嘅啫，成日望住个电脑啊，成日打机啊，成日好近睇书啊，成日睇嘢唔开灯啊，成日望电视咁样啦。你一年级已经戴眼镜，你咪好迷睇电视，好迷打机。 而嗰个最吊诡嘅位咧，当年啊都未有电脑可以攞嚟打机。我小学一年班96年啫嘛， 系啊系啊， 嗰时 Windows 97都未出啊，你谂下， 系啊，正常就应该未开始， 因为幼稚园升小学，我觉得如果你话关啲环境事咧，就应该搬到我以前幼稚园住嘅地方比较开扬啲，多啲植物，即系因为嗰时住喺新界噶， 系 你唔知啊，唔似咧，我以前住新界幼稚园，元朗嗰边咯 ，OK OK， 咁去到升小学，因为要拣学校又去翻市区，就搬咗出嚟，而家住观塘呢边。 你唔好咁讲啦，你住嗰度都应该好开扬下噶， 唔系，咁你间屋突然之间，因为以前 你以前系望到牛嘅， 以前嗰啲可以一行即你 行出 去 就有牛， 空旷地方啊，就周围踩单车啊， 挥只手就可以截只牛， 即系你冇有冇牛咧？嗰度嗰我住嗰度冇牛嘅，系啊，但系你嗰度你行出行入嗰啲好多地方玩啊，佢因为佢嗰、那个嗰阵时住嗰度系大型，其实好多年都唔发觉，跟住住锦绣花园。 哦 ，OK， 哦，因为我唔识点样形容佢嗰种，佢嗰种系都系屋苑。 OK， 咁但系因为你自己间屋本身又、你可以有个花园，咁你已经有地方可以出去入边玩啦。 系， 咁你推个门出去，你就可以踩单车周围去， 哦、 即 系 嗰个环境系咁样样嘅， 好开扬嘅。 到搬咗出嚟市区之后，咁你家徒四壁，咁你屋企 你 又 冇讲到家徒四壁咁严重啦。普普通通简单市区屋企啦， 系啦，你听到呢啲屋苑名咧，觉得哇，嗰时细个屋企几好啊！咁其实搬出嚟市区系贵过住喺 哦，咁呢个绝对同意嘅。 虽然你而家土得嘢调翻转噶， 而家 住你想搬翻入去咧，又搬唔到啦。 系噶， 咁所以住城市已经好彩噶啦，楼下都有公园，但系真系好唔同。因为你屋企 同埋你屋企有冇景望先嗱，我觉得最紧要系有冇景望， 都叫做有噶啦，但系一定系叫做压迫感大过以前， okay. 因为以前你一推个门口你就 系真系差好远嘅。 O K， 咁我觉得呢一个 咁你咁讲啊，你咁样讲啊，全香港有八成小朋友都要戴眼镜啦。诶， 唔系 嘅时候， 如果你幼稚园嘅时候已即系你细个已经咁样住，你冇嗰个对比咧，可能会 哦。你明唔明啊？即系点啊？哦，原来有对比就会咁样嘅，即系有对比得哦。原来啊，小朋友嘅时候咧，幼稚园读住过新界，哦，我知道咩叫空旷， 系啦， 所以我而家一年级住咗市区，我就要 就 扭计啦，我就。要戴眼镜， 系啊！我而家要反叛，我对眼而家要反叛俾你睇。呢个都系我自己嘅猜测嘅。 O、okay, K， 其实冇乜根据。 因为咁你带你去戴眼镜嘅时候咁细个，即系有冇即系嗰啲视光师啊或者咩讲过你系咩原因？ 我真系 细个， 佢都问离不开都系咪即系成日望电视嗰啲咁？因为我真系而家谂翻转头，印象当中突然之间。就近視，咁嗰個突然之間應該係你人生中發生咗一啲改變先會咁，而個改變就我頭先嘅講 嗰樣嘢啦， 所以我只能夠賴係關嗰樣嘢事。如果唔係，一係就遺傳咯，都冇噶啦。 爸爸媽媽都戴眼鏡， 都有戴眼鏡嘅， 咁、哦、可能遺傳嘅機會都大，而且咁深嘅話，可能遺傳嘅機會都大。 跟住一年班就100度，二年班就200度，三年班就300度。 哇，遞進、哦， 控制唔到啊，一路爆上去啊，跟住爆到去五六年班開始有啲咩漸進鏡出現咧。就聲稱係可以幫助穩定啲，咁去到600咗，即係六年班啦，跟住就穩定咗啦。 即系啊，哇劲！你整个 小学 去进化你只眼， 咪要换眼镜咯，换镜片咯、嗯，每年就要验一次眼，然之后就去换副新嘅镜片噶啦，要。 因为咧我自己咧系小学，如果冇记错，五年级先开始戴眼镜嘅。咁然后嗰阵时，其实我最初咧系。好似85同100度咁样嘅，定85同50度咁样嘅。跟住但係即其实咁浅係你就算唔戴都睇到嘢㗎嘛。咁、 啊、 但係嗰陣时因为视光师话哦你鸳鸯眼喎、哦、你又同左眼嘅差距太大啦。咁所以一定要戴眼镜啦，如果唔係你就会深得好快㗎啦。咁冇辦法啦，焗住戴啦，咁諗住哎戴返到咁上下，戴到發育完成嘅時候，咁、那個度數定落嚟啦，咁如果仲 keep 到100度咪唔使戴囉，咁點知唉 人生嘅嘢 係啦，就係咁衰啦，就係、是、加下我冇你咁乖嘅，你年年遞進嘅，你啲 係我都唔想咁乖啊， 我就逢二進一嘅，我就加到去300，而家300同200左右啦，咁樣。咁但係由於真係鴛鴦眼嘅問題，就比較影響得深，就焗住一定要戴。我諗過，其實如果我唔戴眼鏡咧，我人生應該會唔同。 你覺得會有咩唔同啊？你估？ 我覺得自己唔戴眼鏡，好多人話噶嚇，好多人話我唔戴眼鏡個樣好睇啲噶。 其实我都系 正常嘅， 正常都系咁样嘅。 因为戴咗眼镜个样有少少书呆子咁样嘅感觉啊嘛。咁我而家完全就系嗰一种啦。 好羡慕嗰啲人戴咗眼镜好睇过唔戴眼镜。 系咯，我都唔知点样做到。 呢个系天生可能个面型嘅影响， 系 同埋你拣得啱啱嗰副眼镜咯。我而家真系眼镜对我嚟讲系叫做睇嘢嘅工具咯。但 系 眼镜喺有啲人嘅身上，佢一种fashion 嚟噶嘛？系点样配出嚟衬衫啊？我都好羡慕。我有少少嗰种嘅 sense 嘅话，差好远嚟。 可能同埋都系一啲风水咯。戴咗眼镜，佢嘅事业会好啲咁样。你睇下星野源， 只叫长眼镜。 唔系咯，嘛？如果佢唔系戴眼镜，可能佢都冇得同。杰伊 BB 结婚， 你唔好嬲啦，你唔好攻击佢啦，我知道你唔开心。 咁但系即系讲戴眼镜呢样嘢，其实我有尝试过，因为我真系其实系颇唔中意戴眼镜。我唔系讲紧因为对外表嘅影响呢啲太肤浅啦，但系因为我唔中意戴眼镜，系其实我真系觉得戴眼镜好麻烦嘅。所以好多情况底下咧。我都係好想啊！如果可以唔戴眼鏡就唔戴眼鏡啦。咁好多人都問啊，點解你唔戴 con 啫？咁樣我試過，我真係有試過多番試過買咗副 con 翻屋企，然後對住屋企塊鏡，匿喺個廁所度篤咗半粒鐘。我都篤唔到副 con 入嗰隻眼嗰度。 其實正常啊！我而家你有時叫我戴 con 啦。 係啊係啊。 我有咩有一年嘅时间，因为唔系日日戴啊，即系打波嘅时候先戴，或者某啲重要场合先至戴。我都系一 一個鐘內先帶到啊！試過有一次係早到咗球場，跟住啲 friend 都未到，跟住哦咁我慢慢帶 con 啦，帶到啲 friend 嚟到啦，換曬衫打緊波，我都仲未帶到副 con。 係啊，嗱，講起打波呢樣嘢， 真 係 靠練習 嘅 咋。 我咧就係、是、因為如果唔係我要戴眼鏡，我覺得我打波會叻好多。我亦都可能会因为打波叻咗而高咗嘅 ，OK？ 哇，一定系啦。 因为咧，我以前咧就好，即有一段时间其实几中意，即系因为身边朋友都打篮球，其实都会同佢哋打。 哦，睇唔错。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嚟啦，就系、是、因为我戴住副眼镜咧，咁最初打一打都冇乜嘢嘅，但系咧后屘俾试过俾同学成个波省咗落个眼镜度。嗯bang 咁就冇咗啦，又买个裤啦，跟住翻屋企又俾阿妈闹啦， 系啊，都试过啊， 咁就怕咗戴眼镜去打波，咁后屘就索性不如试下除咗副眼镜去打波啦，射极都射唔入， 一百度又尴尬嘅， 嗰阵时都有二百噶啦，嗰阵时有中学嘅时候二百度啦咁样，咁射极都射唔入，咁啊跟住嗰个挫败感好大啊嘛，咁唉冇计啦，咁唔打啦，放弃啦咁样。所以冇高过啦， 同埋冇咗一个眼，即系眼镜好烦嘅。你有啲咩意外，你冇咗副眼镜睇唔到嘢，就好似头先啊嘛。我哋喺 canteen 食食下嘢，突然之间 系 我副眼镜个镜片甩咗出嚟，即系个螺丝松咗，哇！跟住已经系 慌张啊， 系啊，你个视力冇咗睇唔到嘢， 好似潜水潜咗七百米。 系啊，阿斌喺我隔篱，直情我已经见到佢蒙噶啦，已经差好远，你行动好不便噶啦，即刻。 你知唔知最大压力系咩啊？系你身边嘅我啊！我几惊，即系你知我哋喺楼下行翻上嚟咁样咧，又要上楼梯，又要上上落落咁样，我又惊你扑亲啦。咁跟住然后左右又要搀扶住你行呢边啊！你唔觉我头先刻意同你讲，我哋行呢边啊，波。 我听到啊，唔系有咩严重到，即系呢啲上楼梯嗰啲都得嘅，但你话再做多少少。进阶啲嘅操作，即系例如要 on panel 啊， 就开始大压力啦。 系啦，如果冇咗副眼镜做 music show 嘅话，都麻烦噶。即系我执嗰个 SD 机，我要拣 track， 我要控到好，你就会见到我控到好大。系啦， 就头先见到，头先你净系望电话 send message 啊，你都好似嗰啲咧，嗰啲叔叔咁样啦， 老花嗰啲， 系啊，老花咁样， 手势都唔同咗啊， 系怼到劲近咁样，你先望到个电话。诶，不如咁，你系咪真系其实考虑会咩噶？ 我想咯，即系嗰啲咩嗰啲矫视，但系都系嗰句继续 research 紧咯。 嗯， 系啊，即系听众，如果你有啲咁嘅经验，不妨可以话俾我哋。 系咯，我突然发现，原来你咁深近视，你都真系做一做好啲，后生细仔 方便咯。系啊， 我惊你冇咗副眼镜，唔知点算啊？ 冇副眼镜就咩啊？睇人啊，就睇得唔好啦。好容易睇错咗人啦，系啦，要戴眼识人啊嘛，正所谓。 叫笑也敢跟你非车之错，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did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Let me show you what 能够真真正正 eyes on me， 对眼要睇到嘢先 eyes on 到你啊嘛。 哇，你呢个听好好啊，谭嘉仪啊 ，eyes on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8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5宗是与早前确诊相关的个案。另外，有超过3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28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包括货机机组人员和11名菲佣，其余人士分别来自尼泊尔、印度、澳洲、葡萄牙、瑞士、加拿大和法国。5宗与确诊相关个案涉及天后哥顿道绿田园餐厅小厨的群组。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初步确诊个案之中冇立法会议员。对于有报道指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曾经与初步确诊者出席同一聚会，张竹君回应话，暂时未有相关资料。张竹君话，一名63岁初步确诊者曾经到铜锣湾、黄室堡、东海汇、拉斐特食早餐，另一名确诊者曾经在同一食肆用膳，相信很大机会因此受到感染。他提到餐台位置较近，不排除餐厅内有传播。他又说，现时至少有两间食肆出现传播，卫生防护中心和机电署代表已经到东海汇、拉斐特视察。政府宣布明日起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晚市禁堂食、15类业务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派对房间、美容院、卡拉 OK 场所等需要关闭，为期14日。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受影响业界感到极度忧虑和不安，要求当局向相关业界提供补助，包括负责商户停业期间的租金、工资支出和业务损失等。邵家辉在信中指出，今次疫情是由违规的机组人员引起，但是令到无辜的业界经营者和从业员又再陷入困境，要求强烈谴责不负责任的机组人员，并且要求当局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需尽快全面检视各项外防输入措施。他亦都要求相关主要官员会见业界的代表，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要，作出适切和到位的支援。昂平360将会提早在今个星期五起开始缆车维修保养工程，缆车服务将会在维修保养工程完成之后视乎情况重新开放。昂坪市集内的室内景点亦都会暂停开放至1月20号。昂坪360呼吁持有昂坪360缆车门票或者套票的宾客可以留意公司官方网站查阅退票安排，所有有效日期为2022年1月7号或之后的360全年通，将会在缆车服务恢复营运当日起按暂停开放的日数自动延长。至于缆车服务暂停期间未能够享用港人生日优惠的宾客，可以在缆车服务恢复正常当日起计一个月内再次免费享用来回缆车旅程一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獅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兴民村。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而家交通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的运动场道因为水管急收，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到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是60年开始，我们学校来了一个 Brother Anthony 这位修士发起搞这个管弦乐团。 历史是成就的开端，想认识多些喇沙书院音乐部，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打机打出新天地的张守南。 波成，一阵完节目唔好阻住我，今晚我要食餐好嘅。 得啦得啦，分神我收到啦。我谂呢一个都唔单止系你嘅愿望，大家亦都系喺满足自己呢一个愿望嘅同时，记得注意啊。 烛光灭了灯火，三点也没有睡意，没法奈何。寂寞幻化声音，喧哗到令我再遇自我不可。如果将嘴巴紧闭，我便忘掉肚饿。还是割掉我耳朵。再扮作活跃，卖笑卖傻，限定别去交心，不想说十句后再离别出错。如果把心劏开了，也没谁愿救助。如果孤单都有错，没谁为伴可。

呢首作品嚟自女歌手杨海晴 Phoenix Young， 佢第一首亦都系最新派台作品，叫做《献丑》。而佢嘅呢一张专辑《Healing》咧，里边都摆咗人生嘅唔同阶段 ，tracklist 嘅排放都由出生去到中老时候嘅一个状态。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细为求仍能耀眼，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身边每个状况，总等得到他开看，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耀眼，就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 相信大家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好多痛啊存在紧，希望大家顶住啊！听过有林奕匡嘅解答啊。 五百围台要取消或者改期，农历新年档期肯定蚀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转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入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嘅快慢线、北行嘅快慢线都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

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埋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加幻想。 今日呢位嘉宾好年轻，但系亦都有好多个人作品。 系啊，斌神，所以我哋今日写呢一句俾佢，都好啱佢呢一种感觉。听住咯， 李贤笑青春， 哇，应该都好襟笑下呢、這个。 好中意阿斌嗰句，依个都好襟笑， 好襟笑，真系好襟笑，有排笑呢、這个吓。 欢迎我哋今日嘉宾有李贤， 李贤你好 ，Hello，Happy New Year， 哇，好靓啊， 新年快乐，仲 要金黄色噶，好有。好青春 系咪好有气势咧？ 好有气势， 好青春咧，啱晒你啊！ 正 啊！我哋都谂下点样玩，因为上次嗰个其实我都好中意噶。上次天文下知地理研究所咧，我哋觉得食得好好， 嗰、那个太劲啦！嗰、那个 系因为要超越自己，有时原来好难嘅。我都明白，大家所有嘅音乐人，有时每一个作品要超越自己，原来好难。我哋都明白。 所以我哋呢啲叫咩？反璞归真 系啊！年少青春可以摆你身上。 我谂每一次咧收到你哋嗰个对联咧，我都觉得非常之有趣啊！系 系 啊，等先，我想讲埋。上次你那個研究所，多謝多謝，我已經急不及待咁要迎接佢。上次那個研究所就攞咗嚟做 fans club 嗰個名啦，已經。 哦、啊啊， 我覺得自己 我有貢獻， 對呢個樂壇有翻少少貢獻。 我哋嘅貢獻喺呢啲位， 終於係一份子啦！而家我哋， 你哋成為研究生啦，可以。 fans 就會叫做研 究生，係啦，啊啊那個 club 名就叫研究所， 就用翻李賢個女字邊呢個賢字， 係邊個邊係即係啲 fans 喺個 group 度嗰次可能聽完訪問定點，跟住就提議咁樣㗎。 佢係我哋自己諗嘅。 哦，幾好啊！呢、這個 一齊自己諗。 多謝， 其實多得你嘅 idea， 其實係最緊要多你哋嘅 idea。 大付出啦，波成、 啊。我哋為樂壇。 俾個 credit 你哋。 咁啊，呢一個嘅燃燒青春咧， 係 就當然就問下你自己，即係你都好年輕啊，雖然都咁，但係有冇啲即係喺你身上邊都好青春嘅回憶出現過咧？就係、是。 翻学啊，翻学够晒青春。我今日劲早，因为今日劲早要影 photo shoot 咧 ，magazine 叫 photo shoot。之后咧七点几要去啦，咁然之后今日就咁啱放完假开学啦。 哦， 之后见到佢哋即系经过啲，因为要搭车嘅时候经过啲路咧，见到哇个个孭晒书包翻学咧，谂翻起哇好青春啊，好热血啊！ 我明呢种感觉啊，系啊。成世人，你問我邊一種邊個時候係青春呢？你讀書嘅時候唔會覺得係嘅，但係你一出嚟做嘢就會覺得係好青春。 係啊， 係、 啊。 但係你係嗰陣時喺學校讀書嘅時候，都係嗰啲會係玩得癲啲嗰一種同學仔，定係還是你係嗰啲 書生型 書蟲係啦？你會係咁喺個圖書館度咪書嗰啲嚟 嘅？又唔會喺圖書館咪書嘅，但係我覺得我係又算乖乖女讀書嗰啲嘅，但係咧。我有時即係放嗰啲小息啊，或者係食完飯個 break 咧，都會同啲我哋中學咧，即係講真嗰句，好老實啦、啊，都會揩嘅，有揩嘅 moment 啊。你唔揩過，你唔青春嘅。 係啱。 係啦，你要有揩嘅時候，你先青春。 而重點講下，你唔會覺得自己揩嘅，之後先會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好有型啊！ 我哋最揩嘅 moment 仲係中學嘅時候好揩嘅。咁啊，嗰陣時咧，放完即係食完飯咧，有個 long break 咧，咁之後我哋啲女咧，即係女同學咧，我哋就會圍埋一齊玩啲咩咧？玩追逐嘅，我哋喺班房。 哇！呢、這個畫面好青春。 即係大家喺唔同角落頭嘅，你捉我捉你喺啲凳度跳嚟跳去。 嗰、那個 game 叫三個字，係啦，同。點樣玩呢？其實係我帶俾啲friend 一齊玩，即係同中學同學玩啦。就係、是、咧，猜輸咗個捉人啦。咁捉人咧，咁咧，譬如可能 之前有個 game 叫咩殼咁樣，就好似保護膜咁樣，但係咧係要講三個字，譬如可能就嚟捉到俾人捉嘅時候啊，你好媽咁樣就定咗啦， 即係有三個字都得嘅， 就捉唔到啦。咁其他人解你咁樣，我哋就不斷玩呢個遊戲咯。 哦， 係啦， 咁嗰三個字係唔可以重複嘅， 唔可以重複。 哇， 好難啊呢啲， 好想睇呢啲畫面，點解我讀書嘅時候冇呢啲畫面睇？啊，你更加冇啦，你讀男校， 咪全部男仔玩啫嘛，冇嘢㗎， 咁 青春啦，咁樣就 我哋嗰啲青春係咩？將人哋個櫃桶啲嘢倒曬出嚟。 你呢叫无聊，你呢叫无聊。 即系本身都系玩紧捉嘅，捉捉下之后就放弃咗，唔捉佢，又直接行埋去个位度，反转佢张台倒晒啲嘢出嚟咯。 嗱，你咪开咯， 系啊系， 真真真有呢啲咁嘅 moment 噶，系啊，要噶要噶。 同埋你手长脚长嗰阵时候，咪都已经即系捉人，应该好有着数啊！你 都系噶，都系噶，同埋好刺激噶，因为咧你知道啦，佢你班。那班房是有台有凳的嘛、啊、其实讲明啊，其实即都不是挺好的，因为撞到都不是挺好的，所以都不是呼吁这件事，但是是咯，咁 但是开心的。 但是开心的自己选择啦，你选择啦，咁总之有后果要 take 返个 responsibility 咯。咁但是我觉得嗰陣时都刺激，因为有台有凳你要避啊成啊咁样的嘛，是啊，都几青春嘅，我觉得。 听落咁讲咧，你似系都读书时期，即系虽然你头先讲自己都系嗰啲中意读书嘅乖乖女啦，但系你都似系嗰啲都会同啲同学仔一齐参加好多活动嗰啲嚟 嘅。有冇？ 会都会嘅，都会嘅。我有试过参加我冇同你讲过参加过排球队嘅，其实当初系啊，因为试完就因为身高比较高啦，咁然之后咧俾教练即系喺个好似拍戏咁啊，俾教练见到，喂，佢话你。 你一定要， 如果你身高真系一个优势，你一定要入。咁然之后，我其实有两个同学都入咗嘅，即系本身一直都玩开排球队，好中意玩嘅女同学。咁然之后入咗去，之后我就俾佢，即系俾个教练咁讲我啦。啊，好啦，我就入啦。之后佢哋见到我入，好开心啦。然之后第一次咧，就系全套装嘅，有晒护膝啊，嗰啲膝啊咁样。然之后咧。教练就介绍啦，我哋有个新队员啊，咁样，然之后睇下佢几好装备，好啦，之后 warm up 啦，就系、是、A 点跑去 B 点咁样 warm up 啫，我就笃鱼蛋咯， 哦， 即系因为点啊，之后。之后我嗰两个同学笑死我，佢话唔怪之你要装备，我话嗯，之后咧就要打排球呢度咧，哇痛到咧， 系啲前臂红晒， 系啊，然之后我好似 stay 咗一个礼拜，我就同教练讲，其实我得个身高嘅就系啊，之后佢话好啦，我都觉得好似 真系顶， 我都觉得你教练话， 我你 佢正正体验咗咩叫士波架撑多，即系保护晒自己， 之后就系咯。算唔算青春啊？都几青春啊！ 青春 玩一个礼拜 quit 咗啦，仲青春啊？ 青春， 青春就系咩啊？青春就系嗰啲，我唔中意咪唔玩咯。 系啊， 咁啊，其他运动项目嗰啲你 O 唔 OK 噶？定系其实 我觉得中学系真系冇乜运动细胞嘅，系出到嚟社会大学之后咧，系其实都唔算冇运动细胞，只不过开始做翻 gym 啊、workout 啊，去操翻咁样啫。但系其实不嬲，我觉得运动细胞都唔系几好，因为可能我。以前即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即系我有先天性嘅心漏啦。咁、然之后咧，其实所以点解咧？我嗰阵时就嚟读完中学，最后屘我就话我陆运会啦。咁然之后我就问，喂，真系冇唔跑就冇得跑咯？我又问我啲 friend， 即系我啲同学跑唔跑？佢话跑啦。佢话你至少攞个铜牌都好啊咁样。咁我就话咁跑咩？我跑几多米啊？有一百米话唔得唔得，佢哋帮我分析啦。一百米太冲啦，你应该唔得。佢话二百都唔得都唔得。佢话四百啦，四百应该 OK。好啦，我报咗啦，咁人生唔好后悔啊嘛，做啦。之后咧，一开始我系不劲快，我系 OK， 劲快都系第三名嘅吓。 你都够长啊嘛， 系啦系啦。咁我开始头嗰一百米或者二百米都 OK 嘅，之后临去到最后屘五十米真系唔掂当，龟速即刻变咗龟速，都有跑嘅，但系跑个姿势咁咯。之后佢哋后屘嗰啲台即系你因为去到临冲线见到啲人喺度嗌啦，叫加油加油。之后因为其实我嗰阵时我细佬同我都同校咁样，佢话加油加油咁样啦。然之后最后屘咧，我都好有体育精神，虽然系最包尾啦，我系一冲线我就累低咗， 但系 OK 嘅，值得欣赏嘅， 有意识嘅，有意识嘅。之后就俾人担架床，咁我就咁样担架床俾人。之后我啲同学笑系有意识嘅，然之后个训导主任即系同我哋几 friend， 佢话：喂，你 OK 嘛？你好有体育精神啦、啊、，OK 嘅 ，OK 嘅。之后我细佬话：点解你头先咁龟出咁龟速噶？咁样我话已经尽咗力啦。所以都盡咗力啦，無憾啦。雖然攞唔到個牌，佢話你本身可以有個銅牌，話算啦算啦， 算啦跑得曬已經好好啦。 最緊要有體育精神。但係聽你講咧，即係有好多運動項目啦。咁但係你讀書嘅時候喺音樂上邊係已經算係活躍嗰種定係點樣嘅？ 音乐活跃嘅，因为我就参加校际比赛嗰啲嘅，咁成绩都算不错嘅，第一名咁样嘅，系啦， 算不错第一名咯， 你睇谦虚啦，呢位小姐，算不错， 即系通常咧，波成会问，Benson你中学点样嘅啲音乐，我算不错啊，有参与过咯，咁样， 我算不错啊，有第一啦，咁，但系嗰阵时自己喺校内，应该校内开始玩一啲歌唱比赛，跟住出去咁， 系， 咁你仲点样？即系嗰阵时有冇边一次半次等等？你是很记得的，而家到那个比赛可能是选曲上面或者那个画面上会不会可能即是临毕业前那些特别感动，会不会有这些？ 会啊会啊，我记得是因为其实那时参加比赛是很少人自弹自唱的嘛，那我就自己自弹自唱的， 是 那唱了一首英文歌这样在校际音乐比赛的时候，那啊是啦，这一 part 几深刻的。那第二就是第二那个呢是都有校際，但是校外的，即都是學校的，跟校外的。咁咧，佢係有一個係作曲嘅，即係作詞作曲嘅。Oh. 我係人生第一次參加呢一個比賽啦。咁其實嗰陣時係啱啱自己去揣摩點樣作曲啊、成啊咁樣，其實真係好唔成熟嘅，非常之唔成熟。咁啊，但係膽粗粗就試下啦，係非常緊張，又攞住支吉他，非常緊張。之後上到去，我係唔知道我要唱咩噶，其實即係我已經。拎咗之后我就弹，我就乱咁喺度唱，然之后其实当然最后咩入唔到决赛啦。咁然之后，但系我系都好印象深刻，所以其实有时佢哋即系有啲学有啲人问我点样即系写歌啊，成我话其实你哋个个都得噶，只要你跨越嗰个尴尬嗰样嘢先系啦。首先唔好 assume 咗你要读啲乜嘢先要写，或者你要学啲乜嘢先要。作曲咁當然有一啲 foundation 嘅嘢係會幫助到你，但你都唔好因為冇 foundation 而扼殺咗自己嘅可能性咯。係啊，所以其實你即係就咁講，今天很高興，你已經有少少，你就可以再有個慢慢去做去試咯。develop 嗰首歌出嚟。 係啊係啊，所以呢一 part 都對我好印象深刻，因為其實我都雖然其實我喺台度，我真係覺得。好爛啊！成個表演係啦，我又唔知道唱咩咁樣夾硬嚟，但我覺得我都幾 appreciate 自己嗰陣時嘅勇氣，我冇怯到走咗咯，照上去咯，因為其實我係可以選擇噶嘛。咁之後後屘我都有完成咗成件事，但雖然冇後續啦，但我覺得啊一個 experience 咯，所以係啊呢樣嘢我都幾深刻嘅。 我覺得勁在冇即係冇怯到冇走到，唔係淨係嗰下 moment。而是长远来讲，即是你有权是、我完了个比赛，原来我上到台是这样，我有权，我可能音乐不啱我，即好像排球咁咧、我可以放低噶嘛。咁、但系呢一样嘢，反而喺你身上面，你又冇将佢摆埋一边。 系、哦， 系咯、啊。 所以其实有时有人又话做呢一行唔可以太要面啊。 嗯， 你有时要面皮厚啲，但系其实可能对于我嚟讲，亦都系我觉得透过咁嘅经历、咁嘅经验，去知道自己有啲咩改进去。做得更好，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咯。所以其實好多嘢都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咁。 但嗰時開始點解會有諗過自己去作個屬於自己嘅作品去參加比賽呢？ 嗰陣時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係有啲偶像嘅影響嘅， 係邊一個？ 係 Taylor Swift 咯，嗰陣時。 哦。同埋全部都係講啲ex 啊嗰啲 Taylor Swift 嘅。我唔係，我講人生嘅嘛。 OK， 因為受佢影響。 係啦，受佢影響，我覺得同埋所以嗰陣時就同埋其實當初好耐咧，我本身諗住透過唱英文歌去學好英文。係啦，因為我就覺得香港有時啲教育咧填鴨式咧就比較好似乏味咗啲，咁我想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悶去學英文啦。除咗睇英文嘅電影之外咧，咁就唱下歌，因為可以學到啲 action 啊嘛。咁啊就係咁樣接觸到音樂啊，唱下覺得啊幾正喎、啊，之後揾下唔同嘅歌手，之後發現咗 Taylor Swift 啦，咁之後就去。又想模仿，你知道中意一個人你就想模仿㗎啦。 冇錯。 咁你都咁啱有個師姐，佢就學完個吉他$50就平賣俾我。 哦，對 啊。佢因為佢就唔用啦，佢話我又提起話，哦有啲想學吉他喎，啊我有$50賣俾你啦。 哦，超抵。 咁就係啦，自己攞咗去自學，我爸教咗一個 chord 啫，佢想當年佢後生有玩個 band，教咗 C chord， 佢話你佢睇死我三分鐘熱度，因為痛啊嘛，因為佢彈過，佢知道痛， 好難撳嘅其實真係， 真係好難撳， 巴落去咁樣。 佢加上你係女仔，佢知道你應該話嚴痛啊、性啊咁樣，佢話你$50你買嚟試下玩咯，我教你。 因为估唔到 long last 到咁，自己抄自己练咁样，又自己去学咁样，系啦，咁就最后尾自己写歌咁样，慢慢就觉得喂，其实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啊，抒发自己情绪啊，去诉说啊，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方法咯，对于我嚟讲，所以就最后尾咁样咯。 系咪拿支吉他翻嚟？其实成个过程都冇出现嗰种好似你阿爸。鼓励嗰种啊，好痛啊，不如放弃啦！诶、即系攞嚟玩音乐做乜嘢？真系咪冇呢啲出现噶？好神奇地。 嗰阵时真系冇嘅，学嘅时候，我有种唔忿气嘅感觉，痛啊！我唔信，我就日日，我真系噶，因为咧，你其实如果你玩得耐咧，佢系有个枕之后真系唔痛噶啦，系啊。 但系你嗰阵时系用鱼丝定系用钢线噶？ 一开始鱼丝之后，后屘自己储钱 part time 咧，去做打嗰暑期工，就储咗钱就自己买咗个钢线嘅，系啦 ，Fender 嘅，系咯， 唔紧要，唔怕唔怕唔怕 ，OK， 好多嘅音乐人都系用呢支嘅， 跟住就自己买 咗个吉他咁样嘅，系啦，钢线嘅吉他咁样，咁就自己练咯，因为其实鱼丝同钢线都唔同嘅，但我系有个一种，我系有一种。唔憤氣嘅感覺，即系痛啊！我就唔信，我就日日整，日日練，日練之後練，係我係咁嘅。 可唔可以攞你啲手指出嚟？我想對一下睇啲長度先。唔係我唔掂佢嘅，但係 借啲耳 喎。佢啲手指長過我，唔怪佢冇放棄啦。 佢唔止手指長過你啊！ 關事㗎， 只腳又長過我。 關事㗎、 啊，關事啊！手指長代表我手指短咧，撳唔到啲 cord 啊嘛。我咪就係嗰啲咧，撳唔到，我淨係撳到個 C cord， 其他 cord 手指短，跟住撳唔到，唉，算啦，放棄啦。我就係嗰啲咯。 我以為你睇上學啊，我以為你講緊手指長代表堅持，手指短。 唔關事，純粹真係我真係 physical 地我撳唔到啫。 我哋好膚淺嘅啫呢度。 OK， 好。買唔買好咧？一有钱总要去到贵价店铺扫一扫，不理新款与过气，最介意有冇 logo。高价手袋有设计，却要贵过你屋租。不过新袋我84已买得到，只要 look up 要的你总可买到。攞去摆的卡堆满三几尺高，堆满的卡数点知找得到？睇见张单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要热爱消费，只要消费得你好或坏，不管边一晚将会两樽搏命嗌。Shopaholic, you are a shopaholic, 不开心想买慰藉。我未靠消费，不去消费都觉得自在，不必执拗的沉迷着。一有钱总要买到扎到似去 fashion show， 只要 IG 里照片个个也爆满 like so， 爽快的感觉最美却要贵过你屋租，睇见张单啊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要热爱消费，只要消费得你好或坏，不管边一晚将会两。前没东西缺少，为何什么都缺少？越初浅疯狂烧，越底偏偏穷得要吃白放爆了。Oh no， 或者刻很烦扰，但当天所买的，现在是否需要？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你热爱消费，恋上消费，不理好或坏，终于这一晚早已两樽继续挨。 听过李贤的 Shopahol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8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5宗是与早前确诊相关的个案。另外，有超过3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28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包括货机机组人员和11名菲佣，其余人士分别来自尼泊尔、印度、澳洲、葡萄牙、瑞士、加拿大和法国。5宗与确诊相关个案涉及天后哥顿道鹿田园餐厅小厨的群组。政府宣布明日起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晚市禁堂食、15类业务处所，包括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派对房间、美容院、卡拉 OK 场所等需要关闭，为期14日。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受影响业界感到极度忧虑和不安，要求当局向相关业界提供补助，包括負責商戶停業期間的租金、工資支出和業務損失等。邵家輝在信中指出，今次疫情是由違規的機組人員引起，但是令到無辜的業界經營者和從業員又再陷入困境，要求強烈譴責不負責任的機組人員，並且要求當局依法嚴肅追究責任，同時需盡快全面檢視各項外防輸入措施。他亦都要求相關主要官員會見業界的代表，了解他們的實際困難和需要，作出適切和到位的支援。香港酒店業主聯會表示，政府將收緊防疫措施，令原本生意稍有起色的行業再次面臨困境。農曆新年前後是消費黃金期，但政府將再次禁止晚市堂食，對酒店和食肆的餐飲生意帶來嚴重打擊。聯會發表聲明說，若果未來14日內疫情不能夠受控，將會有大量食肆結業，亦都將會有大量員工失業，牽連本港經濟再度陷入困境，希望政府及時向受影響行業推出措施，提供經濟援助和補貼，減低損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天氣轉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涼，星期一雲量較多。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近住中银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另外金钟道亦都是龙尾近正义道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挤塞，龙尾就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咧，而家都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近沙田马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荔枝角道，因为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咧，而家近住发祥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音乐。 收到音乐嘉宾咧就李贤嘅，咁、我哋头先咧就系咯，我好似做咗几次访问都冇去到呢个 topic， 知道我原来你以前玩音乐嗰样嘢系咁样嚟噶啦，咁所以会见到啲作品你都会有作曲啊咁样样。咁而家你派紧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咧就系、是、玫瑰有刺， 冇错。 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咁啊你就揭晓嘅， 系啦。咁 我估下先，今次玫瑰有刺咧，我觉得最好玩对于李贤嚟讲最好玩咧，嗰、那个 focal 嘅位咧喺 bridge 佢加咗好多。Adlib 喺入边嘅，即系佢会好多冇歌词嘅部分，但系佢 keep 住你，大家听到系不停咁样有一啲嘅位要唱嘅。我觉得今次最好玩就系因为你可以好自由地度一啲呢啲bridge 嘅 Adlib 落去咧。咁、你觉得我谂系嗰阵时最享受就系点砌都得，点玩都得嗰一下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即系作曲咧好自由奔放嘅咁样。 咁、我想估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因为呢一首歌上次譬如电话打俾你都有讲话你嘅作品希望嗰啲 structure 上面会唔同一啲啦，所以其实你第一首《这世代》已经开始系咁、去到呢一首特别中间头先阿斌嘅嗰个 bridge 系一个好长好多个 bar 嘅，咁但系嗰段系一个好渐进噶嘛。我想估嘅就系、是、其实喺你作曲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已经好中意呢个部分，而去到再谂呢首歌点样发展嘅时候、你都觉得呢一 part 唔应该有啲乜嘢嘢喺里面，你好想呢一嚿嘢。你度咗你設計咗嘅嗰個曲，你就擺嗰個出嚟，即係唔需要擺歌詞喺裏面、可能真係用一啲 Adlib 輔助好似有斌，但呢個係因為你作咗出嚟嘅時候，你好鍾意，你好想保留佢，令到大家聽得到，而有咁樣嘅處理嘅、好啦，咁兩個都交俾你揭曉啦。 好，兩個都中啊！ 哦，我以为两个都错添， 两个都错，我觉得你哋成日都系估中嘅，你哋系 啊， 你哋 叻啊， 系啊，好有嗰个视野啊，一击即中咁样， 系你可以逐个逐个，系你可以逐个即系揭晓，可以讲下斌嗰个先都得， 系啊，因为其实当初我作嘅时候咧，其实有时我自己睇到我自己作曲或者作歌嘅模式咧，其实我真系好 follow with the flow 嘅，我係好跟住，我冇話一個好似計算形式啊鋪排點樣，呢一 part 不如就做個咁樣嘅形式啦，嗰一 part 就點點點啦，就冇乜太大有呢一樣嘢。所以其實我當初咧，我係唱咗之後咧，即係攞住吉他咁彈，之後就有啲咩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就直接錄咗。之後其實本身有曾經有諗過會唔會？可以用字去代替到呢，即后来真的没有、啊、即使是普通话啦，因为多数我都以普通话的 language 去做啦，这样、嗯、然后就觉得不如 stick with 这件事咯、嗯、我觉得 stick with 这件事，因为这个是都是透过你的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嘛，所以就最后变成是这样的形式咯，即同埋我发觉原来、啊、很多 feedback 给我听到都是很多人都是喜欢这一段东西，觉得很、 嗯、 很令到佢印象深刻咯， 系好有你嘅特色喺入边，因为即系好多时候，即系而家听歌咧，大家会听到 bridge 位就真系得嗰啲乐器，可能有时啲歌手未必会唱，除非唱 live 啦。但系李贤系将呢啲好 live 好即兴嘅元素摆埋喺首歌入边啊，即系会唔会监制都有啲 surprise 咧？其实嗰一下。 佢會諗，其實呢一段本身係想點樣嘅，佢、有問嘅，之後又問，亦都有問啊，會唔會諗住係會cut 短少少，或者是可能加翻少少其他歌詞咁樣嘅，都有度過，即係都有試過一啲唔同嘅方法，但係後屘我都覺得要 keep it that way，即係我覺得都係要 keep 翻咁樣嘅模式咯。 咁所以即係監製又林浩德，咁可能佢、因為上一隻 Show Public 都一齊合作啦， 係 咁係咪因為都可能有過一首歌嘅合作，咁所以大家會嗰個交流或者去諗一首歌嘅時候，但你都可能會好願意喺阿前輩面前都會講啊，其實我想咁咧，真係真係唔未必係想擺歌詞。 係，因為其實本身同麥妹即係林浩德老師我哋之前係以一個普通話呢首歌去試驗嘅嗰陣時。再 before Shopaholic， 所以其實呢首歌係 pretty long， 即係再長過 Shopaholic 去製作，其實基本上係我諗有大半年多到，因為以普通話歌做藍本嘅，咁所以對於廣東話嘅時候咧，當然啦，喺詞方面佢都有覺得啊可以改啊咁樣性嘅，咁然之後曲風嗰、那個鋪排，因為嗰個 structure 嘅架構，其實佢都有嗰陣時我覺得對於林浩德老師嚟講都係一個幾大的挑戰的，因為他覺得那個歌呢前面一開始四個 verse 呢太沉了，他覺得、是啦，他都會以一個去即可能商業的角度去想一想，即聽眾怎樣聽啊這首歌，他那時有跟我商量不如將它分拆啦，兩個 verse， 因為 total 有四個，兩個前面之後 chorus， 兩個後面之後 chorus， 這樣會不會好一 點、 其實我是属于一个不介意去试，我不会即刻哦唔得一定要咁，可以去试嘅，即系试试下，佢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好似又 好像不 又系啦，好似又唔系嗰样嘢，即系我话我都觉得去咯，好似唔多对路咁样啦，之后屘就都系咁样 keep it that way， 之后我哋系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啊，包括唱法啊、铺排上面啊，之后同埋嗰个编曲啦。點樣可以令到成件事係好有一個張力，同埋唔會係有個悶嘅感覺。咁啊，所以最後尾出咗個 outcome 咁樣，我覺得都即係盡咗力啊！我哋係啊，咁你哋覺得悶唔悶啊？ 唔悶啦、啊，就係、是、因為嗰一個，即係如果要攞翻個即係嗰個 bridge 嗰個位置嚟講，就係你聽到其實真係得啦得啦得啦得，但係佢係 哇，你已經記得咗， 記得記得， 真係有聽，真係有聽，真係有聽。 但係你聽到一層一層去噶嘛，即係佢有啲有我會認為有啲似，譬如我自己聽嗰啲電子音樂嗰啲，佢哋都會係佢哋嗰個 beat 可能係重複嘅，但係佢係可能每四個巴佢會加少少，基本四個巴加少少，每四個巴加少少嗰種 progressive 嘅去法。咁我覺得嗰段係有少。少咁嘅感觉俾到我咯， 系啊系啊，即系有啲系陈帝之源，其实系想加少少疯狂，因为其实嗰首歌系讲紧有啲失控嘅感觉，系啦，咁啊最后尾就系嘣咁样，之后再 drop 落去，之后突然之间就完啦 ，sharp cut 嘣咁样，系啦，所以就有一个唔同嘅。即系听觉上面可能觉得哇有好大分别，一开始系好轻咁样渗入嚟，之后慢慢再加啲嘢，加啲嘢，加啲嘢，之后去到 at lip 系开始即系自己用一个音乐嘅形式 melody 咁样去掟啲 melody 出嚟，然之后再加上啲编曲上面啊，之后再后屘有个收尾咁样，所以我觉得都 都好好啊！呢首歌我都好感谢 一定要多谢作曲， 系 啦， 李贤系嘛， 多谢自己。 咁编曲系余振东，咁佢其实嗰时你哋去谂点样编呢一首歌，就拣声啊，或者点样做到嗰种层次感嘅时候，系咪都花咗好多时间一齐大家去谂，拣一种咩声啊？ 系啊，其实同埋咧，我有一 part 我真系好中意，我每一次听我都好中意，佢都系即系佢喺度笑我嘅。你哋可以唔知记唔记得，或者可以再听翻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好静咁样入嚟，之后又后屘佢咁系我自己话，不如加一个嗰啲叫咩reverb 唔系 reverb 即系delay 系啦 delay 之后我觉得哇好正，即系好似个故事啱啱开始渗入嚟。之后咚，之后嘣嘣嘣嘣嘣咁，我觉得哇好正！我次次听到呢度，我觉得好正呢、這个，有个回响咁样出嚟咁样。 All around you， 系啊。 所以咧，大家听呢只歌最紧要点啊？最紧要喺屋企 set 多几个喇叭，挽回立体声咁样 听。真心，我有 friend 佢话咧，因为佢又去到个慈善音乐会去听啦。之后佢话咧。你个 live 真劲好听，佢听嗰阵时佢话系咪我要换耳机啊？佢话佢可能佢用啲 cheap 耳机听咧，个感觉咧冇喺嗰个 live 嘅听嘅时候咁大感触咯。之后佢不断讲超好听呢、這个 live 超好听。之后本身佢听歌嘅时候佢有讲你首歌即系佢有啲意见咁样嘅，佢想为咗吓日后我作曲啊或者点样咁，我就OK， 即系我都 take 嘅，我都多谢咁样。之后后屘听完个 live 佢话。好好听啊！佢话我要换耳机，佢唔讲，我试下换一个靓啲耳机听下会点先。 其实都关事，我有时准备歌都觉得你揾啱个耳筒，因为我自己中意用嗰啲有 noise cancellation 咧。因为你可以首先唔使搞咁大声啦，然后你可以听得好仔细，即系每一条 track 每一个乐器，同埋有阵时如果就咁心机，我哋即系佢。放出可能是单声道咁，但系戴 headphone 听你会听到其实音乐人做歌佢有啲 panning 左右咧，或者有啲声系左边有右边有咁，即系好似你啱啱讲嗰种左右左右嗰啲咧，呢啲可能你真系戴耳机或者你真系有两个喇叭咁喺度先听到。咁但系头先讲嗰啲特别编曲咁样，其实嗰时有冇话大家谂个方向会唔会系一种咩嘅质感或者咩嘅感觉？由一个可能一个 terms 或者一个形容词开始去 develop 呢一个。结果出嚟咧， 其实嗰阵时咧系未有咁 firm 系点样噶，都系摸索紧，所以不断喺度试啊，搵 reference 啊，之后可能我有时同埋我自己系比较重视 melody 嘅，咁我就有时可能会试下唔同嘅调啊，即系可能我譬如可能嗰个 hook 嘅时候，我有谂过系用声定系用其他乐器去试，之后后屘佢哋都觉得其实你把声系好 signature， 不如用声咁样嘅，系啦，所以其实嗰阵时我哋都系不断有试，点解所以话拖拉得咁长咧？呢首歌其实系用咗啲时间，就系因为我哋系不断试啦，之后觉得唔系几中，即系又再试，又唔系几中，再搵唔同 reference 再试咁样，最后屘先得出呢样嘢咁样嘅。 我想知道去到阿 T-Rex 手中个曲，佢有冇话？哇，都几高难度喎、啊！ 有啊，其实因为佢自己都有讲话，譬如林武德老师都有同佢沟通个词上面可以点样写得比较，唔好意思啊，词上面点样可以写得比较更加令人明白到嘅，因为可能喺林武德老师佢嘅角度，佢想俾大众听嘅时候咧，可以好快 get 得到个 message。咁但係当然啦，喺 T-Rex 填词嗰、那个上面佢都觉得啊，有时有啲歌词都有啲要有修辞手法嘅，可以再唯美啲，因为始终佢呢一首歌个处理方式同之前 Shopaholic 比较直白啲啦，比较可能係嗰啲打工仔嗰啲咁嘅感觉啦，但係玫瑰有次係比较唯美少少，有少少再唔会，可能唔会话太过直白，可能所以就系拣咗副嗰个先简单，用翻直白啲个 verse 咧，就处于一啲比较修辞手法咁样嘅。 系咯，即系嗰啲咩更喜欢你又更怕喜欢你。 系啦，嗰个就比较简单少少，即系直白少少，容易 get 到。咁但系前面佢 T-Rex 佢话佢觉得好满意啊，佢话迷人才能迷魂，就像独计嗰度劲。佢话好，我真系好满意呢啲歌词。咁 OK 啦，你满意系啊，我都觉得好正啊咁样。所以系啊，最后尾 turns out 出咗嚟嘅 outcome 嘅歌词系啦，就系咁样咯。 咁因为你嘅作品好多，即系佢都系去。 去见证住你，即系你2021年嘅时候，你嘅唔同章节、唔同面向嘅你。咁爱情呢一个面向，佢喺填呢份词之前，佢有冇都会问下你嘅对爱情嘅睇法等等，定抑或系佢自己去按住个音乐感觉去创作咧？ 都有沟通嘅。就是、經過上一年呢四個章節，我同 Teresa 已經成為咗好好嘅朋友啦。係、啦，咁然之後佢因為每一次填我嘅詞嘅時候，都好彩係有一個普通話嘅藍本俾佢見，即係俾佢聽啊，睇到啲詞係究竟係想表達啲乜嘢，佢再同我溝通。咁所以 so far 我哋嘅即係佢 get 到嘅 message 都好快嘅，所以係咯，就係、咁樣咯。 哦，即 系 佢按住嗰、那个可能国语嘅嗰个词，佢已经大概知道你谂紧啲乜嘢啦。 系啦，但系当然可能喺嗰个修辞上面啊，或者广东用词上面，佢都会有啲执着，有啲执下咁样点样整啊咁啊，系啦。 系，但系今次呢份歌词咧，即系见到即系同之前嘅 Shopaholic 啊，或者个佛系女孩嗰啲好唔同嘅，即系见到一个好纠结嘅李贤啊，即系会唔会今次喺爱情上可能多咗一啲嘅感受，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真实体验啦咁样，然后令到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做翻一首嘅爱情歌啦， 真实体验未有嘅就系啦，想象嘅啫都系，系啦，但系我谂类似嘅系可能会同屋企人嘅相处，因为其实都系亲密关系咧，屋企人都系一个亲密关系嚟噶嘛，咁、其实我同啲好亲近嘅朋友啦，同埋屋企人啦，我就会见到我自己啊，其实都有啲即系控制嘅，即系会有呢、我觉得好多人都有时会有呢样嘢，譬如可能以为咗你好嘅名义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做啦。 系。 之后或者有时睇你唔顺眼，觉得啊你咁样会好啲，其实好简单，其实好小事嘅啫，即系好小事，就可能就系食饭嘅啫，食饭你嘅衫袖咁样 ，OK。之后你嘅衫有你夹送，啲衫就可能掂到， 唔好染到啊。 系啦，就可能不如你。拉高啲啦，少少嘅啫。咁當然有時係可能好心提醒下你啊，咁樣。咁但係有時好多事情，你慢慢啊，同咗可能好親近啦，你就覺得你就可能忽略咗呢樣嘢，其實係某程度唔多唔少係有少少 control 嘅。當然唔係話呢樣嘢啦，就係慢慢好多事啊。有時就話，因為你係我屋企人，所以我先咁咁樣。 我好體驗到呢樣嘢，即係尤其即係原來你咁樣講一講，我先代入到咧呢份歌詞，原來代入喺我阿媽身上係比較貼切啲添嘅，因為我阿媽成日同我講咧，喂，你唔好揼低個頭玩電話啦，唔高噶咁樣。不過我三十歲㗎啦，其實點都唔高㗎。 係咪母親節可以改首叫康乃馨有詞？將佢改。就是讲阿妈对啲仔同埋女嘅一种爱，就是嗰种啦。 执着 ，OK 喎，呢个几？ 你出翻个母亲节版， 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我期待如果你真系出，我想听啊。 冇得太多真嘢，我会尴尬咁。但系即系，亦都系好真实嘅一样嘢，就系原来当一个关系，不论系爱情或者亲情也好，即系有时为对方着想，反而有时系会有啲可能会唔小心吉伤嘅对方。我就完全被人吉伤咗。 你有冇惊自己喺爱情里面会变成即系即系好多容易控制对方啊？ 绝对系啦，绝对惊系啦。咁其实我同埋我有时我哋即系都会 girly talk 噶嘛，同啲 friend 咁样咧，都会譬如倾，如果即系如果有伴侣啊咁样，有呢啲咁嘅状态会点啊？同埋有时候咧。惊吉到，即系惊整伤人、伤害到人之余咧，其实某程度都系惊被人伤害，所以咧就想不如keep 翻个 distance 啊，不如就唔好太近啦，系啦，彼此互相欣赏咁样，因为有时有啲嘢咧，点解有啲人会爱得咁疯狂呢？癫咗咧，有啲爱到冇咗自己啦，系啦，有啲系爱到即系完全唔顾及对方啦。咁所以其实有呢啲事，即系譬如可能有听或者睇啊咁样唔同嘅事迹嘅时候，就会自己谂啊，其实真系都想表达，其实有好多人都其实可能会有呢种状态。即想爱或者想被爱，但系咧就唔知道究竟点样去处理，咁啊反而会以一个伤害嘅状态去处理咯，所以就表达咗自己呢一种情绪，或者表达咗自己可能都会有呢一面咁样咯。 咁喺个 MV 里边，你嘅情绪今次都有一种好即系大起大落咁样样啦。咁 呢一次拍，你覺得係好玩啦，定係難啊緊張居多咧？ Both 嘅、okay. 但當然處於好玩多嘅，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今次拍 MV 係好得意嘅一個挑戰啦，因為我未試過係同另一個男角色有咁親密嘅，一啲鏡頭咁樣嘅，咁咧所以對於我嚟講，我都同埋我又唔想拍得好尷尬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佢哋睇我哋拍 MV 嘅時候咧。當然他們未見過我這樣的一面啦，我自己都未見過啦，咁係啦，咁咁然之後佢哋睇嘅時候，佢哋係會即係當一啲鏡頭控到好埋啊，同個男主角要控到好埋咁樣，佢就成班人，咁我哋就會更加尷尬啦，係咪先？咁然之後我就話清場啦，不如即係我清場清場清場咁樣，係啦，所以成件事係既好玩又得意，同埋一個新挑戰，同埋佢哋話咦喂，原來情感嘢你都 OK 嘅喎，咁樣之後下次可以試下玩，話可以啊，可以啊，咁樣咯，嗯， 係即係叫啲即係有少少盈盈地啊，有少少深入啲嗰啲，我最中意個 end shot 一坐落張凳度，一 仲要翹埋腳， 一個翹腳食埋嗰個 beat， 哇， 型到 係啊，代表越嚟咁樣坐低。嗰下係勁嘅，嗰、那個呢、這個設計呢、這個動作，咁、啊、我講咗咁耐個 MV， 大家如果未睇，因為啱啱呢個星期就已經即係推出咗，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啦。 冇錯， 就係李賢最新嘅拍台作品《玫瑰有刺》嘅，咁啊多謝你上嚟同我哋。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为何人人忘形亦是为爱，该知爱很似玫瑰，我信爱要最爱抱到最紧，爱却有次叫我痛到最深，相恋即使花般吸引，却染血泪痛过会看真，常情就像换世，人从来无缘，人已被代替，为何情人沉迷亦是为我，该知我很似玫瑰，怕你厌弃只控制到更紧，却似有次叫你痛到更深，这种苦恋即使不说你那最后会摧毁你，就停下。